三次想起，唱一段唐山谣，走不尽坎坷路，将祖先的步履。抱一只老月琴，三两声不成调，老歌手 你是幸福的，我是快乐的，这是任静和傅笛生夫妻二人演唱的经典歌曲，可以说是他们的对唱情歌《知心爱人》的姊妹篇。 不让我寂寞，你给我快乐，也不会难过，因为有你安慰我。 若是我的脚步总有你牵挂着，再难走的路算什么？ 就算风雨多，让我陪你度过，可谁不想有温馨的生活？ 但是人生从来总有起起落落，心中有苦从不说。就是幸运的，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。 就算偏僻的角落，与

陈冠普生长于台湾南部的屏东海岸，从小就受到大海的辽阔无垠的影响，这也造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一种豁达和深邃，成就了他歌声的洒脱与清透。继续来听江燕的老歌《旧情也绵绵》。 过境也美丽， 有听别人在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，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也是会来关心，飘泊的男人多情的玫瑰，为何宿命运来创治，希望你不通来失志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

想要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 的心是苏芮演唱的一首歌，1989年推出。苏芮改变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的自爱自叹的女性歌手音乐风格，她以一种更加西式的唱法掀起了一股新的潮流，为流行歌曲开创了崭新的境界。 如果世界会变小，如果时间会变老，我的心永远不变，永远会无缘。如果天空会变暗，如果路途会变远，是否能回到从前，让一切重新开始？多少年少无知的错，多少岁月挣扎的过，曾经为 握住你的手，擦干你眼

间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我生日